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3级转1到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痛处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夜思雨时，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我们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和大家每天会分享一些和情感相关的问题话题。那我们这些问题，也就是我们会读到的，我们会分析的讨论的这些情感问题，都来自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大家生活中遇到的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可以告诉我们，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如果您有问题想发送给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发微信给我们，参与我们每天今夜思雨时播出的情感内容。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呢是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你好思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我们来看听友给我们提出的问题，一位女孩子问我们的问题啊。她说，我呀，我这个人超级有占有欲，我就是属于那种一谈恋爱我就开始觉得他只能我一个人拥有。我会和什么有矛盾呢？比如说他有同性的朋友，比如说我的男朋友他的哥们儿啊，他的男生同学啊，男同学啊要约他有什么事儿啊，男同事啊约他有什么事儿，他们什么单独去分享的啊，或者他们这个比如说要去爬山要去运动，要去打球，这样的一些事情，也就是他和别人在一起的，我心里都会觉得不舒服，我觉得他是我的。那更别说异性了，就算他多和一个异性多聊几句，我都开始感觉会不舒服，甚至我对他的家人也会有这种感觉。我如此强烈的占有欲，你们也能想象得到，那一定会让我的感情受伤害啊。我从高中开始我就发现我这个特质了，其实我的第一个恋人应该说在初中的时候第一次恋爱就有这种感觉。他和我谈恋爱之后，我就不许其他的同学和他说话，我也不许让他和其他同学说话。那是初中啊，我以为我长大以后会改，可是我会发现每一次谈恋爱的时候我就开始有这种占有欲。当然随着我年龄长大，我自己好像稍稍的克服了一点点，比如说他的家人跟他关系好，那我还能忍受。我有一次谈了一个男朋友，他有一个姐姐，他的姐姐呢对他特别的好，他对他姐姐也特好。我们出去如果他给我买了什么好吃的东西，他说再多买一份吧，我姐也爱吃，我心里就挺不舒服的。我觉得我应该是那个独自享受他的爱的人，为这个后来我们也吹了。所以呢我就想问问啊，我已经意识到 我的占有欲是不对的，我也想学习一些能够消除自己占有欲的方法，我自己也在努力的学习。那么你们能不能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呢？现在有一段恋情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这个男生挺独立的，我挺喜欢他的。如果我表现了超强的占有欲，也许一开始他会觉得我是很爱他的表现，但时间长了我也怕他受不了，我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明白自己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的一个女生，对吧？一个人有超级的占有欲，包括她的那种超级的占有欲，就是自己的男朋友不能跟家人有很好的比较好的关系，不能有异性的朋友，也不能有同性的朋友，那么换一个角度想，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可以生存下去吗？只有老婆，只有女朋友，然后除了女朋友以后什么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对吧？他在校园里他有同学的哥们儿，他参加工作以后他有身边的同事，身边的同事一定有男有女，另外还有他其他的各个层面的要接触的人，那就是说那个时候他不会舍去这一个社会上的这些群体，这些朋友，这些必须交往的人，那么他要舍弃的只有你。因为舍弃你是最简单的，把你放一边，你只是一个人，他拥有他的社会，他拥有他的这个大的生存的环境，有他工作的这种可以交流可以帮忙的这些个朋友或者哥们儿。 对， 那这个道理如果你懂了，你只有好改变你自己。我听这个孩子哈，就这个女生从初中到现在都是这样，我倒是觉得她心理上是一个病态的心理，可能靠她自己一个人去克服估计是比较难的，是不是能够通过心理医生啊把这个根儿给挖出来，到底问题出在一个什么地方，比如跟她是不是跟她的原生家庭有关系等等。 对，我觉得吴老师说的对，就是一般有这么强烈的占有欲哈，而且这个女生可能自己已经意识到了，可能真的和自己生长的环境中啊，自己童年的一些经历啊，可能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之后，首先其实你也应该谅解你自己，就是你自己本不想如此，但是可能是过往的一些经历造就了你这样。我觉得除了吴老师说的，我们可以找一找，我因为他没说他在什么地方啊，是在北京，是在一些大的城市，其实找心理医生还是可以的，还是蛮方便的。如果在你周围没有合适的心理医生可以找，那么其实有一个人也是很合适的，就是你的伴儿，也就是说你的男朋友，你可以告诉他，你不妨告诉他，你说我已经发现我是一个在心理上有强烈的占有欲的人，我知道这是不对的，我知道这样可能会让我们不舒服，我如果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提示我。 对， 是吧？ 但是你要也要告诉自己说，当他提示你的时候我要改变。 对，对，是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因为这个女孩子是主动来求助的，对吧？那就说明这个女孩子可能已经意识到自己这样的一个状态，一个特点，一个行为模式真的会破坏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这个爱情与占有哈，爱情与占有，是爱情发生的时候其实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占有欲。 那是的，对， 是吧？ 对，但是这样，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越把它攥得紧可能越攥不住。我们在节目里也曾经说过哈，特别简单的是你捧着一捧沙子你可以捧到最多的那个量，但是你要攥住一把沙子的时候，那可能是最小的量。所以其实道理懂了以后要调整自己。 对，那么这个爱情当中或多或少我们都有那么一点点想占有对方的心态，这也是爱情的一个特点。 对， 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这样一份感情，那我们会觉得，哎呀，他是我的男朋友啊，他是我的女朋友啊，会有这种感觉。但如果这个占有欲超过了一个线，也就是说，你开始限制对方，你开始把自己的一些感受强加给对方，那这样的时候两个人就会不开心。 对。那长此以往这个爱情是进行不下去的，就像刚才求助的那个女孩子，我听她的这个整个发来的这些微信里边，她肯定谈了好几次恋爱了。 如果静下心来想一想，可能占有欲破坏他们爱情的这样的这个概率是比较高的。 嗯，所以呢，当然现在还有一些女生啊，他们或者男生哈，也有哈，我们以前也说过小奶狗的男朋友哈，男生和女生有些人在恋爱当中，在爱情关系当中表现得很粘人，那么粘人呢，他和占有欲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对， 嗯，粘人呢，大概就是，我离不开你。 嗯， 我想和你在一起，但是粘人这事儿也得有度哈，而且对方喜不喜欢你粘，有些人是很喜欢的，我喜欢你粘着我，有些人会觉得你粘着我让我少了一些空间，少了一些自己的空间，那这个我们是要注意的。另外就是这个占有欲也是这样，小小的占有欲，以前吴老师也说过，那就像是爱情当中的调味品。 对， 调出点滋味来还挺好玩的。 粘人也是一样。 对对对。但是如果过了，就是问题了哈。 所以两个人在谈恋爱当中应该是张弛有度，和占有欲还有和这个给人家空间，这都要是调整好的。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位朋友问到的问题哈。这位朋友呢是这样说，他说，我想问一下，我的男朋友是一个大男子主义，我男朋友一切都觉得自己是对的，他也是自信心爆棚的那种男生，那么他呢可能随了他父母了，特别是他父亲吧，他父亲啊好像也是那种大男子主义，他们那个这个生活的那个地域啊就以大男子主义著称 啊。 那么他呢总是有的时候啊把这样的话挂在嘴上，女人嘛行啦，女人嘛，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有的时候让我挺不舒服的。但是呢我提醒他的时候他也会注意一些，可是我觉得这是骨子里的东西啊，这好像是很难改变的一件事啊。就这么跟你们说吧，我们两个人出去，我拿着行李在外面，我说哎，你帮我拎一下包，他看了我一眼，他说自己拎。 这跟大男子主义有关系吗？我觉得是这样，作为男人来说拎包不是应该的吗？就是说跟女朋友或者跟妻子出去的时候，一个重物那应该是男人拎着的才对吧。 哎呀，吴老师，是这样的，有一些地方的大男子主义是男人不干这些活的，男人也不碰女人，男人哪能在外面拎个女人的包啊，男人怎么能干女人做的事儿啊。他说的大男子主义是这个意思。 哦，那就是说 就是其实是这样，就是并不是男人气概，而是从骨子里觉得女人的事情，其实是这样，就是一个性别的一个不平等吧。就是男人是有些事情是不染指的。那么比如说 不做饭。 比如说不做饭。 不管收拾房间。 对。 对吧， 比如说某一些地域，我们在节目里也说到过了，某一些地方是这样的，女人是不能上桌子吃饭的。 对，这个。 对吧，这个女人在这个长辈面前你是该如何如何如何的。那么都有，这是一个地方的文化，说实话这个文化是很强大的。 对对，那如果是做到这份上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地域文化的话，那某一个男人要想改变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 不是， 假如说他真的拎着箱子拿着一个女性的包回去了，他的家人或者是他的邻居甚至于村里的人也会对他指手画脚的。对吧， 对。 那这事儿那就得跟这女孩说了，你有能力改变她吗？如果说这么说，你一年跟她回一趟家，她大男子主义就那过春节那几天，那咱忍得了。是吧，忍得了。我们在另外一个城市，她在平常的时候很呵护我，她说哎，回村里的时候，回我们老家的时候，你得给我面子啊，咱们一共就回去一周的时间，这七天我就大男子主义一点，你呢就顺从一点。不让你上桌吃饭，咱就不上桌，多干点活也没关系。如果他这样的话是可以接受的。 对。 我是觉得啊，要给足他面子，因为地域文化嘛，对不对。 假如说你们俩的生活里边都是这个， 嗯， 那我就问这姑娘了，那你图什么呀？ 嗯， 所以你自己想好了，你能不能左右得了这个适度的问题？如果你很爱他，你愿意在某一个小的时间段，你可以纵容他一下， 嗯， 支持他这个面子一下，那没问题，谈恋爱可以，结婚也可以，回来他还是呵护你，照顾你的。 嗯， 如果要是从现在开始，从恋爱开始到结婚到以后这一生，你都得忍受一个大男子主义的话，那作为女性的角度，我就说你算了吧，你承受不了的。 你会觉得很委屈， 对对对， 很累哈， 很累的。 就是我就说文化和习俗这个力量确实是蛮强大的， 没错没错。 如果对方家庭也是这样，对方的地域文化也是如此，他们那个地方就是以大男子主义著称，他们定义的大男子主义就是男人不干女人的事情， 嗯 嗯，对吧？然后女人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多多少少都会受到这样的影响。 对对对， 当然，我们。因为我没有直接和他去有接触的话，我们很难帮你判断他被，就是毕竟他又是年轻一代哈， 他被 新鲜的 对东西能不能接受， 对他能接受多少， 对 他能够把他的文化当中的这一点，就是男人的对和女人之间在一起的这一点东西，他能看明白多少，他又愿不愿意 为了你，为了爱你而改变自己的一些习惯习俗， 对，或者说有一些调整， 嗯， 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以哈。 没错，就是说我想起一件小事儿来啊，就是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就是跟着男朋友回老家，当时呢其实她没有结婚啊，就是一个女朋友的身份回去的，就过年的时候呢，那个家的家长夫妻两个人底下的那些小辈人都跪下磕头， 嗯， 完了，这女孩说什么也不跪， 嗯， 她受不了，她说她都惊着了， 嗯， 跪一大片给长辈磕头，还不是爷爷奶奶啊，就是男孩子的爸爸妈妈， 嗯， 回来她就吹了，她说我受不了， 哦，吹了， 吹了，吹了，受不了，这我受不了，她说你让我给鞠个躬，这没有问题的， 嗯， 我还是一女朋友，你这个男朋友带我回家就得给你爸妈磕头，那我不干。 嗯， 这其实这也是一个地域的问题，这女孩北京的女孩，所以回去觉得不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这样，就是她会把这个磕头理解 得很 重， 对， 嗯，理解得很重，但是对方呢，可能家庭就 过年就得磕头， 人家就是一个文化， 对对 对对对， 嗯，就吹了，这是我认识的一个女孩， 对。所以你看这个习俗和文化，如果真的两个人不能接受的话，那么可能你真的要好好去掂量一下， 对， 掂量一下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哈。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位，下面一位呢是一位女孩子问到的问题，这位女生呢是这样说的，她说嗯，我挺喜欢我的男朋友的，我和我男朋友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了，一开始呢和男朋友在一起啊，我们两个人这个恋爱关系刚刚定下来，他就挺亲近我的， 嗯， 但是那时候呢，我就拒绝他了，因为他是我第一个男朋友，我以前也算是有过和男生聊天说话，心里有点想，可是呢，没有真的去谈恋爱，所以最正式的男朋友就是我这个男朋友，那也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和其他的男生亲近过。当他提出一些比较亲近的要求的时候呢，我就没有答应。我是跟他说，我没有这种心理准备。我希望的是以后再说。嗯，一开始呢，他也答应我了，也是比较尊重我的。但是时间长了，有的时候他也挺生气的，有的时候呢，他也说我，他说两个人在一起那么好，我究竟要作啥呀？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后来呢，我们之间就开始慢慢的谈婚论嫁，说两个家人，说两个人能不能在一起生活的事情，各种各样的矛盾就出现了。首先是双方的父母，第一次见面，他爸爸和我爸爸，我妈和他妈，好像相互就不对眼儿，看着就不舒服。回来，我爸我妈说不喜欢这个他父母做我们的亲家，好像他父母也不太喜欢我爸我妈，原因为啥我都搞不清楚。 另外就是开始商量一些结婚细节的事情，两家大人一掺和，好像好多事情都说不妥了，都是有不一样的意见，说着说着我们俩也开始吵，也很累了。前几天呢，他就跟我说算了吧，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太累了，不想和我再谈下去了。我心里特难受，父母的事情其实如果我们真的相爱是可以解决的，那么他现在想和我分手的话，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亲近关系呢？所以呢，我也跟他说了，我说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发生很亲近的关系，你心里边一直怨我，一直觉得我作呢？他说有时候有一点，但也不是全部吧，现在就是觉得太累了，他说让他自己冷静好好想想。我现在可难受了，我真的特别想和他处下去，那我现在可以怎么做呢？要不我现在就答应他吧，是不是我们关系还能好呢？ 我觉得这个男生说的是真心话，比如说太累了，两家家长在一起不是很和睦，然后也有这个可能说两个人的亲近关系没有建立起来，或者说怎么说，男生没有达成自己的这个夙愿， 嗯， 有可能。但是我觉得这个亲近关系的问题还是排在后面的，还是两家人在一起不是很和谐。 嗯， 比如说见面的时候谈到一些结婚细节，我倒是觉得这个女孩子千万不要因为说要不然咱们俩就这样吧，就我就答应你吧，不要把这件事情当成可以跟这个男生结婚或者恋爱谈下去的一个砝码。如果这样的话，那两个家长两双方家长的问题都没有解决，那你把这件事给做了的话，你将来要是不成呢，你可能就会后悔。 嗯， 那时候可能你就不是现在心平气和的跟我们说这些，你可能会像其他的一些女孩子发给我们的那个信或者微信说，我做了这件事我有多么的后悔，或者说将来我怎么怎么样。 嗯， 所以我倒是说现在如果你们俩继续想谈下去，不是把亲近关系确定了，不是这样的，是把双方家长的这个和谐你们给搞好了以后， 嗯， 真的到谈婚论嫁的时候，这个事情不是说绝对不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把前后顺序给搞明白了。 嗯，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奉劝其实告诉大家一个这么一个吧，因为我们做这节目也那么多年了， 对 对吧，不要把发生亲近关系当成一个爱情的保险栓，相反的是越这样了反倒爱情不稳定了。 对， 要记住这个话。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倒没有什么太大的错啊。 对，没有错，双方都没错。 对呀，那么坚持自己的这个原则也不叫作。 对。 当然这个两个人在互动的时候，我们也常说，比如说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用什么态度。 对。 嗯，你如果你这个立刻就跟人急，就说你怎么那么流氓啊。 那有点作哈。 那是有点作哈。嗯，如果你是很诚意的告诉了对方，你说我现在并不想这么亲近哈，我希望亲近的一些行为还是放在婚后。 嗯， 啊，如果你是很诚意的这样说了，那么可能对方更好接受一点，也就不会说你在这方面比较作了。 所以他们两个人现在的关键的问题是稍稍冷静一下，看一看自己的这个双方是不是真心相爱，还想不想走下去，这是第一。第二，把双方家长都给怎么说，让他们比较能够接受对方。 嗯， 你要去做工作，至于是不是有亲近关系，这个太不着急了。 对。嗯，再看还有一位问我们的问题哈，一位女孩子问，她说这个我想问一下哈，男方家中的家庭条件特别的不好，父母呢挣钱挣得很少，基本上家里边好像也没有什么存款，家里没有那种家底儿，男朋友自己赚的也不多，我父母条件很好，家里边也很富裕，我自己赚钱现在看比男朋友还要多一点儿。我父母死活不同意，他们说现在有爱情并不顶用，他们已经看到了我们在一起不会幸福，我父母特别的坚决，我该怎么看这件事儿？ 作为父母来说，他一定是希望女儿 找一个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对吧？对将来对小两口生活压力不给他们带来生活压力的这样的一个家庭，他们是高兴的，因为爱自己的孩子嘛，怕他受委屈，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就看这个女孩子和这个男生，你们俩的爱情能不能说承受得了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比如说男生的家里比较贫困，那么他可能需要你们的一些支援，再或者可能是他的父母真心的将来可能要依靠你们等等，你把这些都想清楚了，如果两个人的爱情的分量可以承受对方的这些可能带来的一些经济上的呀或者什么这些东西的承受得了，那你去再跟爸爸妈妈说，因为你们家这边比较富裕，是不会对你们结婚产生什么太大的一个影响的，比如女方提供一些比较好的条件，结婚了这没问题，婚后呢支援一下婆家是可以的，没有什么不可以，关键就是你们俩的爱情能不能做到支撑得了这份将来可能的负担， 对， 这是最重要的。 爸爸妈妈的反对不是全无道理，哪个对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们生活得好， 没错，没错，理解， 因为父母是这样的，他们是经历过生活的，他们是知道生活这个除了爱情之外一些很实际的东西可能也会很重要，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对， 不仅仅是挣钱多少的问题，他可能还牵涉到你们未来，你们得有孩子，你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所有的这些父母考虑的可能比你要更周到一些，但是父母也可能会欠缺的考虑你对你男朋友的那份情感， 对， 那份情感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吴老师就问了你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你问问你自己的内心，真的是和他在一起就过很穷的日子，就算你将来生了孩子，你可能假如没有父母的支援，也许你请不起照顾孩子的月嫂，也许你这个因为要给孩子到底买什么奶粉天天头疼， 对， 在这样的问题下你依然能坚守你的爱情，那么也可以， 对 对， 就是你要把事情要想得更细致一点， 更细致一点， 对， 对，好，谢谢吴老师，今夜思雨时稍后的时间会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稍后是广告，几分钟的广告之后继续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科技园区管理会主任蓝雨欣，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行至远，1039俱乐部与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游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 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点时事。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让爱的人都沉默。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我们的广播节目每天和大家交流一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的问题。如果您有想参与我们这个广播节目的情感问题，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微信，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里找到很多和我们互动联系的方式。在北京您可以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AM1026， 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您可以下载一些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的 APP， 找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吴若梅老师。我们来看一下哈，有一位呢在问一位女孩子在问说，想问一下节目中的嘉宾老师，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到了那个什么情况下就要见家长了？见家长意味着两个人的关系就要定下来了，对吗？应该是男友先去女朋友家，还是女朋友先去男方家呢？这里边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讲究吗？ 如果是问我哈，我就想告诉这个女生，早一点上他们家去，其实不一定非得以女朋友的身份去，以朋友的身份去看一看，男生也应该到女生的家里去看一看，这个时候是以朋友的关系，而不是以未婚夫妻的关系。就是你到人家看一看，这个家庭你是不是喜欢，这个家族的成员你们有没有沟通比较顺畅，就是越早去你越能判断出你这个爱情的走向。这是对，就是你喜欢一个人，你看他身后的这个家庭，这是要看的啊。到时候你都已经到了恨不能跟他谈婚论嫁的时候，你才对方也好你也好拿着礼物去了，是订婚了，那就不是说到对方家去看一看他的家庭了。说他说的意思就是订婚什么时候呢，让男生来呀、什么买东西啊，要商定婚期的这个意思了，这个是往后说的、真的是往后说的。如果是谈恋爱，我的建议是早一点去对方家里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以朋友的关系也好，以女朋友关系的也好都没关系，但是你要去看。 吴老师一直是这个观点，因为我们也知道到对方家里边去，其实我们能读到很多信息。 对呀、 我们节目里也常常告诉大家，一个人这个长成之后的很多生活习惯啊、行为特点啊，其实都是和他的家庭有关系的。那么我们去看一看他爸爸妈妈是什么样的人，怎么说话， 他们家的氛围是怎么样的？他父母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我们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嗯， 比如说他父母关系很好，那应该说这个家里就爱的成分氛围就很好，对不对？ 对， 一个人在爱的一个环境里长大，他爱别人的能力就强。 嗯， 如果相反，你发现他们家里头，爸爸妈妈的关系很冷，很不好，那么剑拔弩张的那种家庭关系，你不要以为你将来的家庭会温馨和谐，这也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先去看看人家的家是怎么样，嗯，对于决定这段爱情往前走多少是有帮助的。 嗯，那另外就是如果我们发现了对方家里边的一些问题， 嗯， 也并不是说对方家里有问题 我就不干了，并不是。 对， 并不是这样的。 嗯， 至少要看一看说这个孩子有没有和爸爸妈妈不一样的地方， 嗯， 对吧？他的愿望是什么？他的期望值是什么？你也可以判断得出来，对吧？在一个家庭不是和谐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也许他特别特别渴望将来我的家庭要什么样，要什么样，你也可以通过聊天聊出来。那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哦，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正合我意，我们将来要怎么怎么走。所以说，一定要去看人家的家。 嗯，对，嗯，别纠结于说一定要到什么见家长的那一步。 对， 嗯，对， 要早。 嗯，对，就是去这个了解一下对方呗。如果是抱着这个心态的话，就无所谓谁先去谁家。 多说一句啊， 嗯， 就是像我这么大年龄的人啊，问我说那个男朋友，就是孩子要带着女朋友或者男朋友来家里，你猜我告诉他们什么？ 嗯。 你就把他当成一个你孩子的朋友， 嗯， 你不要把你儿子带回来的女孩立马就放在你那儿媳妇那份上， 嗯， 你是对孩子是一个观察的过程。 对， 所以 这个说的对，其实作为父母来说也应该是这样。 对， 是吧？就是有一些父母一看，哎呀，我儿子可算是带回来一个女朋友了，然后呢就一定是把他当做一个 儿媳妇 哈， 不是那样的，真的不是那样的。 甚至有人是这样的，第一次上门的时候还会备下一些厚礼， 那是订婚的时候再说吧。 啊，对，如果真的要订婚再那样哈。那么第一次上门也可以通过长辈的眼光对孩子有过一个观察。 是， 嗯，这样的话，毕竟将来要成为一家人嘛。 对呀，啊， 是吧？嗯，有一位问我们问题说，想问一下，有一位男士，那这位男士呢是我们认识的，这位男士啊经常来约我，我和我先生的关系很不好，我先生呢自己在外地工作，很少回来。那这个男士呢，他认识了我还有我其他的姐妹之后呢，他就总是给我发微信啊，约我出去吃饭啊，一出去吃饭啊，我不会一个人去。因为我一个人在这倒是挺寂寞的，但是我会有几个好姐妹，我就带着姐妹们一起去，她也就认识了我的姐妹们了。她也是通过我其中的一个姐妹认识的我，又通过我认识了好几个女人。那么她也常常会请我们吃饭，聊聊天。有的时候呢，她也有一些特别的意思，比如说单独见一见啊什么的，我都拒绝了。我的态度就是人多可以见，人少就不见了。现在呢，我知道我其中有一个姐妹好像不是这样想的。那个姐妹啊，其实也有老公还有孩子，老公呢也在外面打工，自己带着孩子。那个姐妹好像就上当了。那个姐妹啊，跟她单独的见面，据说关系已经不一般了。她给那个姐妹呢还买了一些东西，买的衣服啊鞋子啊什么的，我就特别看不惯他们的关系。我觉得怎么那么傻呀，我都告诉大家了，这个人也就是请大家吃饭高兴一下就行了，我这个姐妹怎么能和这个人关系走得那么近呢？我现在该怎么办呢？好头疼啊。他说了个脑壳疼，我估计是他们家乡话哈。 对对对， 嗯， 这个就先说给咱们发来这个微信的这位女士啊，做的挺棒的， 嗯， 真的是不容易啊，能够把持的这个度还是很好的。那至于那位女士，你替不了她， 你只是说提醒他也就够了。嗯，你这么想一下，一个男人见这几个女人，然后拿出钱来让大家吃饭，那他什么目的都没有， 不可 能，就仅仅是朋友。 嗯， 其实你已经知道了，他单独约过你。 嗯， 你没去，人多我就去，人少我就不去，你不上这个当，你很聪明。 嗯， 但是有上当的，对吧？你已经知道对方上当了，你提示完了那位女士也就可以了，从此你不要再参加这一类的聚会了。 嗯， 不要再参加了，你告诉你提醒完你那个女朋友的事儿，这事儿也就画一个道，你也不用再去提了，你也不用去再提再问，在你们现在什么关系不要问了，那是他的事情。 嗯， 所以没有免费的午餐，记住这句话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啊，他可能这位给我们发来微信的女士，心里边不痛快，可能还是觉得和自己有关系，是吧？ 可以 当时可能是他寂寞，贪图一个大家愉快吃吃喝喝开心，然后带了自己一帮姐妹认识了一个，见到了这样一个男人，有企图的男人，然后自己的一个姐妹和这个男人有了关系，自己心里边不高兴，是因为觉得自己好像促成了这件事儿， 把自己所有的想到的提示给他也就是了，那你没有办法说替他决定一些事儿，对吧？ 嗯， 你们俩继续下去还是你们俩赶紧分手，你没有办法，但是以后你不要参加这样的聚会，你也不要组织这些聚会把大家凑在一起了。 嗯， 就是还是那句话，没有免费的午餐，四五个女人跟一个男人一块吃饭，这个男人一边还得请大家吃饭，然后下回再约你约他的，这不正常。 嗯，一位男士问哈，说我问一下，我现在呢是单身一个人，我今年31岁，我们单位有一个同事，女同事39岁，她离婚了，有孩子，但是呢我对她的感觉越来越好，我觉得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一个比我大这么多的一个女性哈，有这样的一些魅力，但是在她身上呢我好像就看到了一些魅力，她是一个好妈妈，她对孩子很好，自己呢做家务做得也不错，工作也很利索，我就是对他越来越关注，但是呢我不敢告诉别人，我也不敢正视我的心态，我觉得如果在一个单位，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如果我追求他，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很变态呀？毕竟他快40岁了，还是一个孩子的妈妈，我呢再怎么样还是一个没有结过婚的男生，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该怎么办呢？ 嗯，这事儿全是这个男生在这儿暗恋呢，31岁的男人在暗恋一个39岁的女人，如果真有爱情这没关系，大8岁没关系，还有比这大的更多的呢，对吧？ 对， 这没有问题，爱情不在岁数。 嗯， 你可以跨越这个，把这个放下，你在一个单位说我们俩真爱了，我们俩真正的相爱了，我们要往前走，可以换一个工作。 嗯， 其中一个人可以换一个工作，这都是后话，但是现在你仅仅是暗恋。 嗯， 对方接受你吗？ 嗯， 对方现在有男朋友吗？对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嗯， 等等，你这些都不知道，你是不是可以去试探一下，可以去问一下。 嗯， 但是在问之前我提醒几件事情，第一，你确实是比他小的很多。 嗯， 那么将来如果真的对方接受你了，你考虑过你们的相貌上可能会有一些差异。 嗯， 他岁数确实比你大， 嗯， 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他已经有孩子了， 嗯。 如果你跟他结婚了，真的你们俩相爱了，往前走了，他不会，他也许不生孩子，也许啊，也许不再生孩子了。你有思想准备吗？ 嗯。 第三，你真的找了他以后，你跟你的爸爸妈妈去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家庭的阻力有多大？ 嗯。 就你这些都考虑，我都不在乎，我就是真心爱他。那好，你去问问。你去打听一下，你去托人也好，你直接问也好，都是可以的，但是你要做好了思想准备，说哎呦对不起，我可没想找一个比我小的，我要找的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人。 嗯， 那你要有一个被拒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有思想准备吧，被拒的思想准备，把这些都想好了，你要想做什么事情做。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 你心底的声音。 今夜思雨， 正在播出。 下面一位女孩子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就想问你们，有一个男生，他呢常给我送一些礼物，都是一些特别便宜的小礼物，有的时候呢就是非常小的，比如说一个小的发卡啦，或者是一个卡片啦，或者是一个很小的小玩具之类的东西啦，反正显得比较幼稚吧。这个男生本身呢好像也是比较不够成熟的那种。我今年24岁了，我来自一个小县城，那我自己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内向的女生，和男生在一起说话也有点怯生生的，不大敢说话。这个男生呢也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他可能是在表达对我的好感吧，可是我觉得感受不到他的热情，只能有的时候收下他送的这样一些比较廉价的小礼物。我担心的是我们两个人都不太会说话，也不太会表达，这样的两个人谈恋爱会有意思吗？ 这个恋爱还没谈呢，是不是有意思，这没有办法替他判断，对不对？你现在是一点想明白了，我接受他吗？他肯定是有一些想法的，否则的话他不是给所有的女生都送发卡，对吧？他也不是给所有的女性都发一张卡片，都不是。那么他就是要再引起你注意，或者说向你示好，这没问题，这是他的问题，他希望这样的。但是是你自己觉得我要跟他谈恋爱吗？如果你要让跟他谈恋爱，你可以跟他说，哎，你别送我这么点小礼物了，我不是小女孩了啊，这些东西我不喜欢。他可能会说，啊，那你喜欢什么？你可以告诉他一个稍稍贵一点的东西。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示，对吧？你等于把橄榄枝抛过去了。如果你根本就不想跟他谈恋爱，你直接就告诉他，别再送我这些东西了，这太幼稚了，我根本就不喜欢，你以后不要送我东西。你把这事儿去掉就是了。对吧？不要因为我们比较腼腆，他也腼腆，他送我这小礼物，哎呀，那这种思维，我觉得是一中学生的差不多。是不是中学生青春期的孩子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都已经24岁了，你要考虑的是我要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进而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丈夫？ 哎，对， 然后再去考虑他是不是这样的人，是不是我想要的人？ 是的，所以你要先弄明白这一点了哈。咱们有一些男孩子可能这个他送礼物他确实是想引发你的注意，另外他也认为这是追求女孩子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所以他说的那些小礼物，比如一个发卡一个卡片，为什么我说是中学生的呢？初中生你送这个可以的。男生女生初中生，哪怕高中一年级，你到高中二年级，那些大姑娘都不愿意这些小破发卡了，别说一个24岁的人了，对吧？所以说你想好了。 就是对方可能确实是不了解女孩子，另外可能的确是 比较幼稚， 比较幼稚或者不懂感情。 对对。 也不知道别人给他谁支的招啊，还是他自己认为的是这样哈。所以你再多了解一下这个男孩子吧。有一位女生问我们问题，她说，我想问一下，谈恋爱的时候偶尔会有小生气，生气之后男朋友不哄，这算怎么回事呢？有的时候啊，我生气了，也就是我们比如说在外面吃饭啊，说了一些话呀，吃饭的时候不开心了，有的时候生气他玩手机玩多了，或者有的时候生气有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俩人没说到一块儿啊等等，我生气了他是不哄我的，他会继续玩手机，当我们要离开约会的地方，他就会说，那好吧，拜拜。我的男朋友总是这样，特别强硬。我想知道别的男生都会哄女孩子，我的男朋友为什么这样？我也问过他，我说，你为什么不哄我？他说，我哄你，你就气消了吗？ 我哄你，你好像更不会消气，还不如两三天不理你，你也就好了。 这是一个比较理智的男生哈、啊，就是我真的觉得他是挺理智的，他这个理智就是自控能力特强。你朋友生气，现在一边待一会儿。 对啊，多一半男生会哄， 多一半男生会哄。但是 那个抓耳挠腮于心不忍、 啊、 好话相求别闹了别生气了啊、 嗯！但是也是有度的， 嗯， 就是说如果这个一个周或者是说半个月咱闹腾一回作一回哈，让他哄也行。要是说刚才他举的那些小事儿哈太多了， 嗯， 比如说玩手机，比如说他刚才说什么一点点的小事儿，你要为那些小事都生气的话呢，你也哄不过来。所以建议你呢，把你这个闹脾气小生气的这个呢，抻长一点，你再看看你男朋友会怎么样。 嗯、 比如说你两周都没闹脾气了，你们俩非常非常好，突然间你发一点小火，你看他是什么样子？ 嗯， 你可以啊，试试嘛，就是真心的说，在恋爱过程中，那小生气、小矫情，都是一个点缀，是一朵浪花，浪多了。就走不下去了，得适可而止。 嗯， 男生也是，老哄他也受不了。 对， 嗯， 有一位问哈、啊，说想问一下，我和前男友分开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在这两年中，我都又谈了两位男朋友了。和前男友呢，是因为和他相处的时间算是我恋爱史中最长的吧，和他谈了两年的恋爱，那么。我们俩分开呢，也是因为谈了两年，慢慢的就觉得好像无话可说，两个人都不能起劲儿的在一起想约会对方，甚至在一起的时候都觉得挺无聊，挺没劲的。后来呢，我心里边就开始对其他的一位男生有感觉了，然后我就主动提出分手了。当然后来和那个男生也没有走下去。分手之后我也常想起他的一些好处，他这个人其实是挺好的，但是他这个人呢可能就是缺了一点点情趣。现在呢他又回头来找我，而且这一次他来找我，我觉得他和以前发生了挺大的变化。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和我分手之后和一个女孩相处过，他说那个女孩教会了他很多东西，让他知道在恋爱里边他应该怎么做。他想起来他以前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挺傻的，他说他愿意再和我谈一次恋爱，让我感受一下他的变化。 挺好的呀，我真的觉得挺好的呀。两个人因为平淡而分手，然后各自有各自的一些情感经历，现在两个人又都分手了，而且又都成长了，我觉得又都成长了、嗯、从现在开始也还是可以， 嗯， 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件事。你看看他是不是长大了，是不是会跟女孩子相处了。还有一点就是情趣的问题，情趣也是恋爱过程中的浪花， 嗯， 不是天天都有的， 嗯， 真的十天半个月有一个小情趣就足够了。 对， 要是天天情趣，那大家都发烧了就。所以不要强求太多，而且情趣并不一定非得是男生制造出来的，女生也可以制造情趣，对不对？ 嗯， 引领情趣这都是可以的，关键是你们两个人是不是都是上心。 嗯， 就是对方上心，对你们的爱情走向上心，甚至于对那些小情趣的制作和引领都上心。 嗯嗯，对，我觉得吴老师说的特别对。其实真的情趣不是说这个任务都要交给男孩子的，在我们节目中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女生在恋爱中是坐等。 对， 嗯， 我都等着。 对，你接我吗？啊，你送我吗？你给我制造浪漫和惊喜吗？节假日你给我买什么样的礼物？你知道我的那些小心思吗？啊，你会给我制造一些小惊喜吗？这个如何如何的，你会找一些有趣的地方带我去吗？你会这个比如说给我做一些很有意思的比如说什么小视频啊、 嗯、 或者什么一些什么什么有趣的玩意儿啊，呈现在我面前，让我看到你的才华，你的幽默，你对这段感情的机智投入哈。好多女生都是想要这种感觉。 如果把你刚才说的所有的那些优点都集中在一个男生身上， 嗯， 那真的是太棒了，对吧？ 对， 这种男生是有的。 嗯， 但是女生应该想一想，他凭什么这么对我？ 嗯， 我给他什么了？ 嗯， 对吧？他饿了的时候，我给他叫了一份外卖吗？ 嗯， 对吧？他在工作特别忙、特别忙的时候，我真的过不去，我就给他送去了一份外卖。 对， 这也算是你对他的爱，对吧？也是你的小情趣。其实情趣是互相的，他给你，你也要给他。如果说总是等着的话，那谁都坚持不了多久啊。 对， 嗯， 是的， 给予的那个人坚持不了多久， 所以不能总是等着别人来给你那些小情趣哈。倘若你对你的前男友还有感觉的话，我们也建议你再去体会一下吧。 对呀， 人总是会有变化的。 嗯 嗯，谢谢吴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一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每天的节目内容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所以大家有问题可以告诉我们，给我们发来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爱医院院长李宁。